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嚟到星期日朝头早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山金老人沈伟飞老师啦，又话优日啦，优日博士啦，同埋我苏轼嘅。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从书剑到小宝啦，咁即系讲金融啦。咁但系我哋因为星期五嘅晏昼啦，我哋电台嘅一位好资深嘅主持啦 ，Uncle Way 咧就不幸过身啦。咁我哋都会用第一节嘅时间咧，去怀念我哋呢位伟大嘅电台主持人啦，音乐剧师 Uncle Way 嘅。咁我知道咧，头先我哋咪后都讲过嘅，山金老人啊，岑老师咧，其实咧喺我哋主持广东广西有一个时段啊，我哋曾经 知道啊，凌晨一点， 十一点到一点噶，啱啱就系 Uncle Way 嗰个 All the Way with Way 嘅完结嘅时间嚟嘅，都系一点完嘅。咁所以啊，岑老师应该就好多同 Uncle Way 嘅交集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少少？ 唔系，通常大家一齐做节目，咪咪一齐走，一齐离开港台咯。 佢系住广播道噶嘛，佢应该行路翻屋企。 系，但系后屘年纪大嗰阵咧，系佢个契仔，佢冇结婚。 有个 Andy， 有个 Andy 个契仔咧就会有架车接佢走嘅。 哦、 通常就行都唔使行嘅，即係早年啊，佢自己行啦。嗱，年紀大嗰陣咧，佢就通常走。咁但係問題，Uncle Ray 俾我嘅印象咧，就係、是、一個好慈祥嘅長者，同埋咧你可以睇到咧，佢俾我有個啟示嘅。嗱，佢咧有幾個特色。第一咧，因為我哋遲啲咧講完 Uncle Ray， 我哋講金融嘅武俠小説啦。 係。 佢同金融係同一年出生，1924。所以金融咧，一個2018年走咗啦。金融走嗰時94歲，間高威係98歲。高威98歲，但係我媽媽、我先母咧，亦都係98歲走嘅。所以我會感覺到咧，間高威嘅性格同我媽媽一樣。所以點解咁高壽咧？98歲係高壽嚟， 係 咁高壽咧，啲聽眾可以攞到貼士嘅，就係佢嘅人好隨和，成日面帶笑容。而且咧，佢即係好講嘢都唔會快嘅，好多比較慢，好多嘢咧即係唔會話咁。你見到個人咧掹掹陣陣咧，都通常好難高壽。 慢 成日揦緊咁樣就好難嘅，唔緊張。 即係好容易中風啊嘛。 係啊，好隨和，好咩，好有笑容，同埋各方面咁。將問題就話我哋即係成日傾嘅時候，你已經收到依個咁樣嘅信息。得到依個信息已經知道，即係佢係定嘅。咁我諗聽眾咧就好熟悉佢，因為點解早兩年佢咪成日電視出現？我已經96歲啦，要你打針啊，我都打咗啦，係嘛？記唔記得啊，蘇先 生？係記得，佢喺電台都有佢嗰、我96歲都打咗疫苗啦，大家都快啲打啦咁。因為佢算係即係90幾歲裏邊最知名嘅，仲係活躍緊嘅一個喺演藝界裏邊嘅一個人物啦。而且佢喺英文即係英文台上面嘅知名度，或者國際上面嘅知名度都非常大嘅，因為唔係淨係香港嘅，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而家有咗 internet 之後，即係電台唔係淨係網直播，可以透過網上去轉播之後咧，佢嗰個影響力其實係非常之大嘅。我俾翻少少背景資料關於 Uncle Way 啦。咁佢有個中文名嘅叫郭利文，但係佢就唔係中國人嚟嘅，佢係葡萄牙人。咁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即係爸爸離開咗屋企啦，就媽媽一個人帶大嘅，都即係佢媽媽佢，所以佢同媽媽嘅感情都幾好嘅。佢屋企人其實而家就喺澳門啦。咁佢其實喺做電台之前咧，就做過兩份工嘅，一份咧就係獅子銀行做呢、這個文員啦，另外一份咧就喺監獄裏邊咧係做過嗰啲獄吏嘅。咁我知道阿優日咧睇過佢嗰本自傳啊，咁佢 有介紹過自己嗰個時間上邊嘅一啲事嘅喎。 係啊，其實我係啊，講幾句啦。咁事實上我就真係聽過節目好多次，但係就真係唔識佢。咁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我係好中意研究咧戰前戰後香港歷史嘅。咁其實咧佢本自傳咧個好大特色咧就係呈現咗咧華人喺華人社會入邊一個外國人點樣落地生根。如果頭先再早少少講咧，就係佢爺爺咧，1851年咧係去到澳門嘅，1851年去澳門，然後咧就佢個爸爸就喺匯豐銀行翻工，所以就嚟咗香港。 然後咧就同一個蒲國嘅軍官嘅女就結咗婚，即係爸爸，即係佢係蒲國軍官嘅女嘅仔嚟嘅。然後喺灣仔咧就係、是、成立咗咧就好細嘅家，所以嚟到香港住喺灣仔。六個細路仔 ，Uncle Ray 排第五。頭先生金老人講過啦，佢係1924年出世嘅，係24年。咁我最有興趣睇幾樣嘢嘅，第一個樣嘢咧就係、是，佢自己天生嘅時候咧，佢唔係一個咧係廣播嘅人嚟嘅，佢係有口吃嘅。16岁前佢都仲係口吃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咧頭頭先阿生金老人講過，就係、是、我諗佢性格咧係一種咧係即係遇到問題就唔會係好憂慮、好困惑、好埋怨，而係去改變佢。然後咧，其實咧，佢20岁嘅時候咧，頭先阿蘇適興講過啦，佢喺赤柱咧係做玉卒嘅。咁啊，佢音樂係點嚟嘅咧？佢音樂咧就係、是、佢自己係因為咧菲律賓領丹，即、就、係、是、有個領丹樂團咧，佢個大姐夫就係呢個領丹樂團嘅領隊。然後佢哥哥中意薩克斯風，所以佢哋事實上咧好早期喺做匯豐銀行之前咧，其實對音樂已經好有興趣。所以呢個轉變咧，其實係後來做咗 DJ。轉電嘅作用係男商嚟嘅， 係啦，即係由興趣變成工作咁、其實一個好幸運、好幸福。 但係你記住，佢喺匯豐翻工嘅喎， 係 匯豐翻工之後係轉去下晝，即係放完工之後去打音樂，打即係玩音樂。 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某程度你都可以一種犧牲嚟喎，因為匯豐翻工咧係我哋即係呢個年代，甚至以前嘅年代係人上人嚟 嘅。我睇過佢一個訪問啊，其實佢就話咧，佢喺嗰幾年咧過得好唔開心啊，因為咧。銀行裏面又唔可以播音樂啦，又唔可以聽收音機啦，即係有一種好黑板嘅工作啦。佢嗰幾年佢係過得好唔開心，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人有時揀工作咧都要同自己嘅興趣一定有翻啲關係。 其實 如果唔係好難有成就。 冇錯，其實我可以跟翻岑工頭先嘅意見再落一個咧，就咩咧？唔單止係性格係隨遇而安，而係話你盡可能投入你喜歡的工作，你先有長壽。 嗱，呢度有個樣嘢，兩位就夠漏講咗嘅，因為除咗佢有個音樂嘅世家之外咧，佢咩？譬如佢有個音樂傳統嘅世家之外，另一方面咧。就話佢可以能夠喺音樂界度發展咧，你要知道係從邊度開始啊？夾 band 開始，佢嗰時係同好似鄭中基 嘅爸爸 鄭東漢啊嘛，同埋馮添之啊嘛，嗰時夾 band， 但你要知道咧。夾 band 之中啊，佢做邊個位置？佢係做打鼓 嘅， 所以你會知道咧。嗱，依個問題就話點樣打鼓有咩更重要性嘅打鼓咧，打鼓就做一個鼓手咧，係好重視呢個節奏感嘅。 拍子 啊，拍子嘛，你打鼓嘛，所以呢個節奏感咧，其實就幫到佢後來從銀行工作、監獄工作轉身都去做咗 DJ。DJ 就負責揀歌啊，成日介紹啊各方面，這個就係因為節奏感而嚟嘅。 而且夾歌嘅時候咧，將兩隻歌融合埋一齊嘅，其中一個技巧咧就係要將嗰個重低音咧融合埋一齊，咁兩隻歌先至可以好順利咁過渡到，即係同佢做鼓手背景嘅關係。咁其實阿 Uncle Way 喺做咗，即係佢有個世界紀錄保持啦。咁佢係1949年咧就開始做電台工作嘅，就唔係香港電台啦，係嗰陣麗的呼聲啦。咁你加入電台咧就1960年，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就一路主持 Order Way with Way 啦。咁其實數一數都60几年，即係喺港台都60几年，即係我哋廣東廣西算係一個非常長壽嘅節目啦。即係阿岑工係我哋第一台嘅，即係第一代嘅主持。 三分第一代，我係第二代。 三分一，差唔多三分一， 我第二代啦。馬文教授就第一代。 係啊， 係即係佢係我哋三倍嘅時間。咁我哋咧就剪輯咗少少咧 ，Uncle Way 之前接受訪問嘅片段咧，就解釋佢點解咧做咗70几年嘅電台啦，即係不斷即係去到90几岁都仍然有動力繼續主持呢個電台節目嘅。 我做咗咁耐咧，點解我仲可以繼續？因為我好錫我啲音樂，我又好錫我啲聽眾。我知道咁多聽眾咧都係聽咗我幾十年，今日仲聽緊我。點解咧？因為佢中意我揀嗰啲音樂，又中意我。我好多謝 Internet， 因為我嘅節目咧，成個世界都可以聽到。最近先收到一封信咧。就話佢喺 Calgary Canada， 我話 Calgary 好凍嘅喎，佢話係啊，我10几岁已經移民咗啦，咁咧我阿媽咧就所以我聽到你， 我不嬲都係聽加拿大嗰個 DJ 嘅啫。介紹咗你咧，我轉而家聽你嘅節目，好開心。咁你開心，我又開心，咁啊，好容易做啦，係咪？希望咧，我夠繼續做咧，越做越多聽眾啦。咁我謝曬你哋咁多位，多謝。 係啦，咁我哋頭先聽到 Uncle Way 自己講翻啦，咁其實佢好中意音樂，即係個興趣，自己個興趣嗰個熱誠啊。所以才可以推動他主持了咁多年的節目。咁佢會有個愛好啦，樂壇教父啊嘛。 嗯。 咁啊，點解叫樂壇教父呢？其實原來他啊曾經捧紅了，或者他發掘了咧，咁講發掘了很多藝人嘅，或者譬如我哋台 歐瑞強 係啦，我哋台其中一個好資深嘅主持，應該係中文台最長壽嘅節目啦。歐瑞強自己講嘅呢個，咁咧就係、是、即係歐瑞強原來都係Uncle Way 發掘嘅，就係、是、佢當年咧喺酒吧裏邊咧走廊裏邊咧聽歐瑞強唱歌，跟住然後覺得咦非常好喎，就介紹咗俾佢老友，就係、是、鄭中基嘅爸爸，嗰、時已經喺唱片公司做，而且Uncle Way 咧當年。因為主要咧，即係我哋講緊歐瑞強出道嘅時候，係主要都仲係英文歌嘅年代啊嘛，即係未有廣東歌噶嘛。咁啊，歐瑞強當年就錄咗首歌嘅，咁咧嗰首歌裏邊就有段英文嘅獨白，就係、是、Uncle Way 幫佢錄嘅、所以都可以講，除咗帶佢出身之後，你都幫佢，即係幫咗佢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呢方面好多。咁啊，講翻少少啦，Uncle Way 之前有一個講過嘅。咁咧，佢訪問過好多歌手啦。咁佢最有印象嘅訪問咧，應該就係佢自己講過，就係披頭四啦，即係 Beatles 對 Beatles 啦。咁佢當年喺香港電台做嘅時候咧，就曾經有三個月，即係有一個機會派咗去英國。當年係即係港英時期啦，就派咗英國受訓。咁咧受訓完之後咧，就有啲空閒嘅時間，咁佢就訪問咗The Beatles。咁佢自己訪問，即係佢自己後來自己接受訪問嘅時候，都好高興咁啊！佢當年有一本雜誌，裡面有好多即係 Beatles 嘅相啦，跟住佢哋有每一頁都同佢簽名，佢攞翻出嚟講，仲好開心啊！即係如果而家嗰本雜誌咧拍賣，又唔知值幾多錢啊！係真係好多好多好有趣嘅，即係佢自己本身頭先阿岑公都講啦，佢二十年代出世，即係見證住香港嘅樂壇啊，又。即係個轉變啊，由英文歌嘅時代進入呢個廣東話嘅歌嘅時代，跟住再慢慢發展落去。其實我哋而家知道好多流行歌手咧，譬如許冠傑咁樣啦，佢開頭都係唱翻唱，應該咁講，翻唱外國流行嘅英文歌噶嘛。即係廣東歌根本係即係嗰個年代嘅歌手出咗道之後。先至開始有，即係我哋先一段時間，顧家輝先殺不幸離開我哋啦。即係顧家輝喺個廣東樂壇影響好大，即係基本上就係大概係去到七十年代中後期。 中後期 一間我哋都會講電視劇嘅。 其實應該係英文歌同埋普通話歌嚇，跟住有啲係粵曲，然後先至逐漸形成七十年代，隨住香港經濟起飛啊，生活好啊，然後廣東歌先開始成為一。統一天下咁滯， 係啊，因為一間我哋講金融都會講到下呢個電視劇，即係點樣影響嗰、那個那個文化上面發展。咁所以 Uncle Way 呢方面個影響都好大。咁我再介紹翻少少 Uncle Way 一啲日事啊。咁頭先優日都講佢本自傳啊。咁其實佢有個女朋友咧，都好出名喎。咁就係、是、 講得㗎，你咪講得㗎。 講得，佢自己訪問都講嘅。佢自己喺自傳裏面都有睇啊嘛。 我都特登睇多幾次呢一幕嘅。係啦，我睇錯人啊。 咁佢自己 我都識㗎啦，佢女朋友個名就 係佢自己爆出嚟嘅。咁咧係就係前電視廣播公司即係邵逸夫先生嘅夫人啦，方日華女士。咁方日華女士原本咧就係一個歌星嚟㗎嘛。咁即係歌星同 DJ 梗係好多合作或者見面嘅機會啦。咁根據 Uncle Way 自己講啦，咁就係、是即係兩個人可能相談甚歡啦，即係後來就開始拍拖啦，即係咁樣。即係原來佢都有一個好多即係佢自己講翻，即係佢好浪漫嘅一個情史喺呢方面。咁佢自己講啊，即係我睇翻 佢自己傳入邊有寫， 係自傳有寫。佢自己講翻喺訪問裏面講翻，就是、後來佢發現咧，方日華嗰架私家車嘅車牌咧。就在邵逸夫 即係佢去TVB 嗰度嘅時候，佢見到點解方慧華個車牌去變咗邵逸夫一架 Rolls Royce 嘅車牌咧？咁佢就知道哦，即係原來啊邵逸夫係追緊啊方小姐，咁佢就自己退出咗。佢呢個自己嘅講法啦。 佢個自傳咧，我望過，因為我都有興趣睇呢幾段嘅。佢唯一出名嘅女朋友咧，即係出寫低佢名嘅女朋友就係方慧華。 係。 咁但係有趣喎，因為我都同一時間做一啲即係同一時間我哋叫做即係互相鑑證啦。方慧華冇提過嘅喎，喺方慧華嘅任何訪問係冇提過佢同阿 Uncle Ray 有任何嘅交往嘅。 哇！你有啲歷史嘅， 我呢個話趣味嘅， 果然係歷史係。 因為攞啲係相對係。對比咁當然啦，呢個係咪一個即係好多年之後？因為佢本書Uncle Ray 本書都係兩三年前出嘅。 即係阿方小姐其實過咗身嘅。 差唔多，就算過唔過身都係已經係即係冇乜媒體唔會睇到呢本書嘅。所以就呢、這個亦都係個原案嚟嘅。我諗係需要第三方、第四方，即係經歷過呢段，即係睇到嘅人都會講出嚟嘅。 咁、嗯、因為Uncle Ray 接受訪問咧，提方就話咧，其實都係佢本書出咗之後嘅事。 冇錯，冇錯，冇錯。 佢本書出之前，其實佢冇人知道呢件事嘅、 嗯。 不過咧，我覺得有樣嘢一定要留俾聽眾知同聽眾分享啊、嗯，就係、是、Uncle Ray 佢本自傳裏邊咧，佢、嗯、其實留低八個字嘅金句，係可以講佢一個不朽嘅遺言。 嗯， 亦叫做。人生有限， 嗯、 音樂無限。 冇錯， 啊，依個好勁嘅，依個係不朽嘅、 嗯。 人生有限，音樂無限，依、這個就應該就成世不生人一個好重要嘅領悟。 即係睇完呢本書咧，我最強嘅感覺就係一個人如果有個愛好，能夠終其一生咧，係最幸福嘅人嚟。 係啊，因為佢真係可以工作到即係、就是、為自己喜好嘅工作啦、嗯，做到九十幾歲咧。即係一件非常非常之幸福嘅事。咁最後啦，咁我哋講翻少少啦。咁 Uncle Ray 其實喺我哋香港電台咧，就最後一日主持節目咧，就係2021年嘅5月21日嘅。咁其實佢之前都因為疫情咧就停工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咧就特登即係為咗即係有頭有尾啦，咁就特登最後翻返嚟咧主持咗一個禮拜，即係五日嘅節目嘅 All the Way Refrain 最後主持咗五日，咁最後一日就5月21日啦。咁跟住其實佢都喺屋企即係過佢嗰個退休生活啦。咁歐瑞強自己都成日講嘅，即係佢做 DJ 嘅時候咧，都成日去佢屋企咧借嗰啲黑膠碟嘅。因為佢嗰 有20,000張啊，佢 係即係我哋電台都好多好多勁人嘅，我知道我哋電台另外一個勁人就係有間屋咧，淨係我嚟擠書嘅，咁樣佢每間屋都可以有得揮啊，因為佢有20,000隻嗰啲絕版嘅黑膠碟啊，即係可能好多即係好多唱片公司都未必揾得翻嗰啲歌。咁啊 ，Uncle Ray 喺走嘅時候咧都好幸福啦，即係好多朋友啦、親人陪住佢啦。咁喺即係記者會裏面都有講咧，就係佢哋咧最後咧都為佢一起唱咗呢首歌，有 Joe Junior 喺佢身邊唱啦。咁我哋今日就揀咗阿貓王嘅版本，就係、是、You Will Never Work Alone。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 i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ul.Of love,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Though your dreams be tossed and blown.walk on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铁香港段今日复运，南下北上每日共有10,000个名额。首阶段提供短途服务，首班南行抵达西九龙站的列车，朝早大约7:40抵达。来自深圳的卜先生从事纺织品进出口业，今次来香港主要为了商务，会即日来回，认为和客户面对面沟通，对业务往来比较好。同样来自深圳的郭先生亦都是搭头班车，预计即日来回，主要同朋友聚餐同埋参观展览，重回香港会周围行下先至翻屋企。佢话高铁过关冇配额，非常方便，但系如果日后能够取消核酸检测，会更加好。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和高铁香港段今日起恢复服务，并且增设广州东站。首班在西九龙站开去广州东的列车，朝早大约9:30抵达，车程需时大约1小时42分钟。这一班列车可以见到多卡车厢仍然有不少空位。现年87岁的李婆婆同个仔去广州东站，佢话今次系疫情之下首次去广州东探望2-3年前出世嘅曾孙，形容渴望到眼都蒙，又期望可以同屋企人去其中一个景点白云湖散步。佢话以前多数喺红磡搭直通车去广州，但系车站嘅升降机等设备残旧，有时需要行楼梯上落，会比较。较辛苦，而家可以坐高铁会比较好。佢个仔李先生话：自己住喺深圳，系自己住喺广州，日后都会选择搭高铁来往两地，希望好快可以带广州嘅亲人去到香港一家团聚，并且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话：香港经过3年疫情逐步复常，形容是守得云开，旅游业界渐见曙光，而且曙光越来越光，外游方面是最快复苏。程鼎一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旅客逐渐重返香港，但是速度慢，政策逐步有序进行比较适合，需要一步步增加接待能力兼做好品质。他说香港和全球情况相似，业界停摆多年，人手不足，航空公司的运力和机场设施等都需要时间去复常。他透露政府下个月会公布吸引游客的优惠措施，又说香港本身的氛围很重要，市民开心，接待游客先会开心，对此他有很大的感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基层医疗健康蓝图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过去3年疫情为全球的公共医疗体系带来挑战，亦都凸显社区基层医疗系统的重要性，显示有关改革迫在眉睫。卢颂茂重申，政府早前提出的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涵盖5大改革方向，包括建立社区基层医疗系统、加强基层医疗服务管理、整合基层医疗健康资料、规划基层医疗人手和改善数据互通和健康监察。他强调蓝图已经列出具体建议和执行计划，为香港基层医疗健康的未来发展勾画策略性的路线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干燥，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1-12度左右，天色好转和干燥。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内忧外患，名誉地位，权力势力。个人利益， 每个职场都是一个修罗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特惠主角齐本安，可唔可以带领企业脱离巨大困境，完成改革任务，成功特惠？ 特惠逢星期六日上周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8至49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法律是感激， 黄家纯律师。 如果我哋去睇翻世界上贸易系比较繁华嘅一啲地方咧，好多时咧都系依用普通法嘅。 余国坚律师， 全世界咧有两大法系，普通法系咧其实佢只系覆盖咗1/3人口。喺历史嚟讲咧，大陆法系其实系渊源重心嘅。 逢星期日下昼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律是感激。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盔搭扶手电梯。 香港善道会的吴姑娘和 Bobby Sir 今集会介绍 Project Landing 正面同行计划怎样帮到在囚人士。 一些显著有效的就是啲生活的意义有提升到，减低了孤单感，即是可能觉得其实他们可能在小组中都拿到互相的支持。 透过头先的所愿，可能啊他愿意跟我们做义工，这个就是可以发挥到他那个潜能出来。 想了解更多，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Talk Show。 欢迎回到嚟星期日朝后早嘅广东广西老店啊！咁我哋今朝早嘅题目咧就系从书剑到小宝啦，即系讲金融小说啦。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阿山金老人上嘅飞神老师啦，有阿邱日博士啦，同埋我苏轼嘅。咁咧，我哋嘅热线咧会喺11点之后开放啦，电话系18723111，大家亦都可以上香港电台我哋广东广西之友嘅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嘅。咁好啦，嗱，咁我哋今日题目就从书剑到呢个小宝啦，即系其实由佢第一本第一个喺报纸上边连载嘅小说到最后一本啦。咁我想讲一少少古仔嘅，其实点解金庸写武侠小说咧？咁咧原来当年梁羽生喺新晚报就开始写小说，咁金庸就系、是、自己都系主编嚟噶嘛，咁啊唔得啊，要写翻个小说。即系顶一顶阿梁生咁啊，梁宇生咁，所以 唔系呢个要跟正嗰时啊，《新晚报》主编系编辑咧，总编辑系罗夫， 系 唔系金庸？ 唔系我唔系我唔系 丁晏， 我唔系讲我《新晚报》个写魔小说嗰个梁宇生，即系金庸要顶《新晚报》系咁，所以金庸就开始写魔小说啦。咁亦都同当年有一个打擂台有关系噶嘛，即系嗰啲就系古仔啦。咁《書劍恩仇錄》係佢第一本嘅書啦，咁都幾即係如果睇翻，即係當然個故事都好精密，個技巧寫好嘅，但係我覺得都有少少硬核嘅一個情節嘅，就係好講江湖道義，即係唔好人性化嘅嗰、那個故事 舊式嘅。 即係好老派，係啦，冇錯冇錯，用翻優嚟講法，即係舊式老派嘅。咁啊咁啊，岑老師你有咩？ 嗱，我早啲交代咧，因為我年紀比較大啲啦。當年啊陳克夫同阿吳公儀喺澳門 美打擂台嘛， 我打擂，我喺澳門。我在澳門大的，都是小路仔，我阿爸啲嗰時喺澳門生活嘅，所以我喺澳門目睹嘅。咁所以我自己咧對金融嘅認識，對金融話少少，可能同你哋後而家新一輩嘅人唔同，就話我唔係，我全部都係睇報紙連載嘅，即 係 日日追嘅，即係日日追住嚟睇，就唔係話睇嗰啲單行本。咁除咗一本，就話因為當時嗰本書咧。又叫做《碧血劍》， 《 碧血劍》咧就喺香港商報連載嘅。咁因為我哋冇，我睇冇睇香港商報，我主要睇《新晚報》。睇《新晚報》一，佢哋《農夫鬥京華》同埋梁羽生嘅《農夫鬥京華》同埋金庸嘅書叫《温十六》出嘅時候，你日日追住嗰仲有個嗰個仲有三叔寫嘅《石狗公時記》都好流行嘅。咁啊，所以咧睇《新晚報》睇《明報》，咁然後咧就所有武俠小説都係睇報紙吸翻翻嚟嘅，就冇睇。除咗單行本《碧血劍》，《碧血劍》咪就係我中意嘅時候睇。但係已經咧睇通宵啦。追住睇啊！即系唔瞓觉啊！中意学生 两三晚睇晒佢， 我谂一两晚就睇晒你，亦唔瞓觉睇，直情一路咁追。咁所以问题咧就话我唔知啊，因为睇报纸连载同睇单行本系啲唔同咧，就除非你系睇通宵。咁你变咗咧，你要将金融嘅武侠小说从呢个书剑到韦小宝咧，到小宝咧，你要讲到咧，其实好简单。金庸的射雕或者这个是这个碧血劍啊同埋书剑恩仇录啊，其实呢嗰个阶段呢亦都反映嗰个人生的成长。金庸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30岁。书剑的特色或者是碧血劍的特色啊，我如果俾个讲法呢是叫做打工仔的武俠小說，他那時候還在新馬報打工嘛，那時本來做緊這個是電訊翻譯嘛，本來是那裡做例如梳子頂硬上打工仔寫的武俠小說，到了寫《神雕俠侶》呢，就是1959年就開始創辦明報，那個變成是創業家的武俠小說，他所以一定要《神雕俠侶》要做好， 這個點好啊， 然後呢去到是寫《笑傲江湖》的時候是1967至1969，1967至1969那三年，那時期呢《明報》已經上位了，已經開始賺錢，而且那時候那時候就不是創業的了，然後呢就很可惜，他封筆之作呢就是1969至1972寫《鹿鼎記》，很可惜啊，他其實的整個創作生涯是30至48歲，但是他94歲才死的，48歲才94歲，這麼長的年紀沒有再創作， 但他就做了很多潤飾他自己作品的工作。 其實似我大家想起就是似一個法國的作家 Dilhurst， 即是寫那個即是情人，中國北方來的情人，他一生寫來寫去就是這個故事，不斷寫這個故事。咁啊，金庸咧，我谂啊，苏兄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咧，其实就三部曲嘅，对我嚟讲三部曲。第一个，我系先睇电视剧嘅，80年代黄日华嘅电视剧，我啱啱10多岁睇咗，睇完之后，哇，简直系最惊为天人。然后就去图书馆借连载小说， 借翻嗰本名贺版，即系好厚。 嗰个疯狂度咧，就阿岑公你系通宵达旦，我系一路行一路睇。中间作， 但系阿邱日，你会发觉到其实电视剧、电影嘅嘢同 绝对 唔止系两回事， 完全唔同啦。即系讲埋故事，通宵达旦咧，我就系咩，一路行一路睇，因为我翻学系行路嘅，行完之后中间撞过无数嘢咧，系流晒血嘅，因为一路行睇。然后好啦，本来咧大部分咧去到呢刻停咗噶啦，即系睇晒嗰啲连载小说。我后来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有个学生就系研究金融嘅，佢咧就话：，老师啊，我就想研究旧版。同埋修订版嘅唔同，结果咧港大咧就有一大套咧胶片、 报纸 旧版系啦，报纸旧版。跟住咧佢睇真系去睇旧版嗰啲胶片，唔系得系胶片。哇！ 即系嗰啲报纸会影咗胶片。 系啦，冇错啦。跟住我哋就真系逐旧去睇。咁我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系睇咗1%嘅修订版， 70% 舊蛋同埋 0% 嘅最新蛋，應該咁樣，成個過程應該咁樣。 嗯，因為呢個我哋都可以講，即係金融點樣改編佢自己嗰個作品。 呢個好值得講，呢個真係好值得講。 阿岑老師， 阿倪匡講過啦，佢話睇新版嘅金融嘅冇話少，佢以為自己失憶嘅，即係 平衡宇宙，其實 以為自己失憶。 其實頭先講咧有兩套嘢咧，譬如第一個咧。我哋如果成日睇新版或者叫修订版咧，我哋唔明白黄蓉点解咁憎杨过，我哋唔明嘅。其实最简单咧就系喺个报纸单入边咧，杨过嘅妈妈咧，呢个咧秦南琴咧，其实某程度黄蓉嘅情敌嚟嘅。 系，因为喺新修版或者喺修订版就变咗木莲池。 冇错，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 消失咗噶嘛。 金庸就冇改到，所以咧我哋好奇怪，即系黄蓉都咁憎杨过嘅，毫无道理嘅，亦即系令到黄蓉咧后期个形象差咗嘅。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最初咧，如果系嗰、那个即系报纸版咧，呢个郭靖咧系好聪明噶。是聰明人嚟噶，郭靖係自創咗三招咧，係呢個咧係呢個降龍十八掌嘅。去到修訂版之後咧，郭靖就老頓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轉變嚟嘅呢個過程入邊。 唔係因為依個咧，嗱依個係一個你叉開咗講，乜都可以講嘅。即係以阿倪匡，倪匡都寫魏斯理都寫好小説啦，佢寫小説，即係話咧佢文學創作咧好多時係。從嗰個情性出發，咁所以咧，佢就話咧，你唔改好過改，因為你一改咧，就唔係情性係理性啦， 冇錯， 啊，所以變咗咧嗰個藝術味道就少咗。你初初係從個情性嚟寫嘅時候咧，所以問題是保持嗰個原汁原味。你一修訂咗就係理性，如果你要改咧，除非係必不得已，譬如話你喺依個神雕俠侶，你講楊過同埋講依、這個小 秦南琴， 唔係講楊過同埋小龍女。 O K， 咁然後咧，你喺嗰個《神雕俠侶》嘅原版嗰度咧，講到咧喺依個全真教嘅尹志平奸污咗依個小龍女，咁、但係後來咪人將、喂。尹志平系历史人物啦，系正派人士，唔系你问题，你嘅咩嘅诽谤啊咩之处咧？咁呢啲咧，你就嗱而家后来佢改啊，改咗 尹 志平啊，改名 OK， 我觉得呢样嘢改就 OK。 冇错， 但喺情节上各方面啊，譬如话你讲呢个系嗰方面就唔好改。我觉得系有呢个咁样，因为从情性即系话保持个原汁原味。 俾翻少少背景，因為倪匡其實佢都寫好多書嘅，咁、倪匡佢寫書就寫到一日可以寫幾萬字噶嘛，即係佢即係寫文揾食嘅人裏邊，即係佢認第二周運咁認 真 係 打工仔啦嗰啲就超級打工仔， 所以佢真係佢完全冇可能有時間去睇翻自己的作品做修改嘅。咁但係金庸咧就。因為佢寫到四十幾歲啦，頭先 四十八 歲就唔寫啦嘛，咁佢變咗有好多時間咧去修改佢嗰啲書。嗱，佢主要改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嗰啲唔合邏輯嘅情節。咁頭先即係人物係另外一種啦，岑老師講，就是、可能將啲人物刪減啊，令到故事合理啲。譬如講一個唔合邏輯嘅情節，就係喺倚天劍屠龍刀裏邊咧就有一個武功秘笈同埋呢個兵書噶嘛，咁但係你以當年嘅技術，點樣可以將啲即係有機物 冚入去啊， 藏喺一個打造出嚟嘅兵器裏邊咧？咁啊，好唔合邏輯噶嘛。後來就變咗裏邊有一個指示你去揾呢個武功秘笈同埋兵書嘅位置嘅秘密咁樣啦。咁當然咧，咁樣改動咗個劇情嗰、那個就可能冇咁好啦，或者嗰個武器嘅象徵意義冇咁好。咁我都同意岑老師嘅講法嘅，有時真係創作嘅嘢唔係係 情性唔係理性， 唔合邏輯冇乜問題。 要講幾樣嘢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其實如果我因為睇金融嘅同時咧，我睇好多古龍嘅。 係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古龍咧，其實有一個咧有一套嘢叫《快樂英雄》嘅， 係 諷刺緊金融嘅。佢嘅簡單嚟講就話英雄點解唔使食飯嘅？英雄点都唔使赚钱嘅，所以《法律英雄》入边嘅角色全部挨紧我噶，因为佢哋做英雄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角度。但系我谂有两样嘢讲啦，就系、是最初金庸咧，佢写嘅时候咧系报纸连载， 報紙連載咧，其實好受銷量、好受嗰日嘅狀態影響。係，即係譬如話，突然間銷量低，可能要死一兩個人啊，諸如此類咁。所以有個唔合理嘅地方喺度嘅。但係咧，就我即係如果你去佢做修訂版之後咧，佢係將佢咧，我覺得係兩樣嘢，即係唔單止係將佢變成合理，第二咧就將入邊咧一啲咧係已經係古老嘅。或者當事人可以接受的劇情咧，而家係唔可以接受的就刪改。譬如入邊有丘處機最舊版，丘處機食人的心、食人的肝的情節；葉二娘有食人心、食人肝的情節，或者咩心肝寶貝就最好吃的了。後來葉二娘是經過不斷的改變的，其實係即係話逐漸逐漸，我哋可以好聽人講叫人民主義的飛躍嘅。 係啦，俾翻少少背景啦，因為其實如果食人咧，《水滸傳》就好多， 好多冇錯。 係啦，《水滸傳》就有兩間餐廳就專食人肉噶嘛。咁咧，即係呢啲情節喺我哋叫古典小説裏邊咧，就係、是《西遊記》都好多食人咧嘅，即係《西遊記》唐僧就成日俾人追住嚟開餐噶啦。咁呢啲情節其實中國古典文學裏邊就好多嘅，即係亦都反映咗其實某程度上喺古代歷史裏邊都真係發生過。即係喺戰亂嘅時候，真係發生過呢啲咁嘅事嘅，係唔奇嘅。咁但係咁近代呢樣嘢係一個禁忌嚟㗎嘛。 嗱，究竟改認為唔改好咧？我舉個例子，因為頭先阿邱日講到葉二娘，葉二娘呢個角色啊出現喺《飛狐外傳》就講到咧，嗱《飛狐外傳》咧主要係三個人，一個段譽，一個係喬峯。 你講 唔係唔係唔係，嗱《飛狐外傳》講胡斐， 胡斐 同埋 苗雲鳳， 苗雲鳳同埋虛竹， 唔係你講 天龍八部，天龍八部 ， 葉二娘係四大惡人啊嘛， 係四大惡人嘅第二大惡，無惡不作啊嘛，咁但係葉二娘咧就問題就因為佢冇咗個仔之後咧，佢就變咗失常，佢專中意偷人嘅仔嚟玩完之後啊，原版度咧葉二娘嘅原版咧就將人哋個仔整死， 冇錯， 咁但係改咗之後咧就話冇咁殘忍啦。就將佢抌去俾第二個家庭嗰度養算啦，咁就依個就改。 冇錯， 其實我覺得咧就話殺死嗰樣嘢，其實仲更加吸引人喎。 係啊， 我覺得唔改好過改喎。 係啊，佢如果我冇記錯啊，佢個即係最初版咧係真係用咗四個字嘅心肝寶貝，然後話咧就係心肝最好咧係食嘅，而且小朋友咧即刻食。而且我每日仲要吸一個小朋友血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如果喺睇書入邊係好震撼嘅。 因為如果你睇翻新版咧，四大惡人又唔係真係咁惡。 係啊，絕對嘅。 即係點解四大惡人咁惡咧？咁你睇新版就睇唔出嗰個惡。 係啦係啦， 冇錯。 因為你講重重正式話原版未變咗四大惡人就夠惡，俾啲新版冇咁惡咯。變咗你理性化咗。 仲有一啲角色咧，我覺得咧，其實佢個舊版咧係好豐富嘅，譬如滅絕師太咁樣，有兩段感情嘅。滅絕師太有兩段感情，舊版啦，新版係冇嘅。 即係報紙上面有。 報紙係啦，我舊版就報紙啦。但係喺個修訂版係冇咗嘅，係刪咗嘅。滅絕師太就變成一個咧，係即係曾經嘅美女，後來就一個咧係即係古怪嘅女人，佢即係有個轉變。 即係你睇唔到 就冇咗成長啊！ 睇唔到 滅絕嗰個含義喺度啊！ 即 係個角色點解會有呢個性格，有呢啲行為咧，就解釋唔到。咁同埋其實金庸寫書咧，寫書劍就係、是、即係佢嗰陣都係一個故仔啦。但係後來咧，其實佢係連續同期咧。是可能寫緊兩本書，即係有兩個故仔，有兩個故仔同時即係連載緊嘅喺唔同嘅報紙，咁咧變咗其實都有啲即係我會覺得有少少影響。 係啊， 呢個作品嘅質素，即係佢會集中，你好明顯見到一個作品咧。其中一個作品係高啲嘅，嗰個即係精力集中啲，咁另一個作品就相對咧。弱少少。 蘇生，如果我哋即係寫文章咧，即係同一時間寫好多篇咧，你都會發現咧好多嘅邏輯嘅思路，甚至內容咧，其實係重複緊嘅。如果你睇金庸咧，喺舊版嚟講咧，最成日出現嘅咧就係蛇，一隻蛇， 即係金蛇郎君嘅蛇啦。 唔同嘅蛇啊，唔同嘅玩蛇啊，譬如由探子都係玩蛇，係啦，冇錯。喺新版入邊咧，係將好多蛇嘅片段咧係刪除咗，蛇膽啊，食完蛇之後變成咩啊，係刪除咗。即係話佢舊版嘅時候咧。可能同一時間，佢係將同一個概念不斷重複，去到新版就修訂咗呢樣嘢啦。 因為你睇報紙連載咧，其實我覺得即係話，你睇翻單行本唔同，因為報紙連載咧，我不得不做，因為問題要 唔知去追， 冇錯。 所以佢係不斷製造高潮， 冇錯。 所以你睇依、這個射雕三部曲咧，從射雕開始到神雕俠侶開始到倚天屠龍記開始咧。嗰啲咁嘅角色咧，其實你睇到啊，不斷有奇遇，不斷武功啊，遇到奇人又入會真章， 冇錯， 呢啲咪就係報紙連載嘅特色咯。問題咧，因為你要追讀者追嘛，咁啊不停諗新橋啊嘛，佢就報紙連載搞到出嚟，要不斷有製造嗰啲橋段， 小高潮， 製造有高潮，引你追啊嘛。所以不斷有奇遇，所以問題我覺得反而咧，我就喜歡，又話冇咁多奇遇嘅，啊講嚟話已經武功高嘅，唔好話遇到好多奇遇，咪話佢仲頭先講，頭先阿優又講蛇啦，佢好多奇遇都係喺一個山窿，譬如話喺個華山個獅角崖嗰度，山窿度啦，今日碧血咪係，揾到嚿金蛇龍骨，結果又喺山窿度，全部喺山窿，或者你變咗攞到呢個九陽神真經咧，就喺個馬騮嘅 肚裏。 肚里边，咁呢啲全部咧都系奇遇， 冇错。 但系唯一冇险奇遇而冇功夫奇就系《雪山飞狐》同《飞狐外传》。 嗯， 阿胡斐咧就问题就话佢系佢点解咁冇根本咧？因为例如住个阿老豆胡一刀，咁胡一刀啊向喺边个学咧？冇讲。 嗯。 就得啦，即系话苗家剑法、胡家刀法呢啲就冇话咪点样师承冇讲嘅，总之就话系咁厚咁劲啦，咁就冇咁多奇遇，系嘛？你咁多奇遇咧，边啊觉得就系咁样喺度加 人。佢后来嘅作品都冇咁多奇遇嘅，即系如果你睇翻《笑傲江湖》啦，乔峰一出嚟就系、是、即系天下第一噶啦。 鹿鼎记奇唔奇遇先？一个即系妓院嘅细路仔识咗皇帝，劲奇遇啊嘛，即系。即係你想象 都唔可以咁講，因為其實即係韋小寶都有一個歷史人物嘅原型嘅魏東亭啦。魏東亭同佢個遭遇都有啲似，當然唔係咁相近，即係魏東亭唔係一個柴仔，但係即係喺清朝上邊佢有一啲叫包衣奴才嘅。即係皇帝同包衣唔係即係奴隸嚟嘅，即係但係包衣呢種階級 奴仆啊，三期嚟嘅上三期奴仆， 係即係啲係同佢自己嗰啲上三期奴仆嘅關係啊，而都亦都好多嘢，譬如雍正嘅李慧，亦都係即係和珅咁樣，都係從皇帝身邊做到好高好高嘅官，即係清朝又真係有呢啲咁嘅。官出到嚟， 唔係如果真係夾硬嚟就有啲咩嘅，因為始終佢係漢人。你頭先包衣嗰啲係奇人嚇，咁不過另一件事咧，喺呢個過程入邊， 漢族嘅奇人 係漢，但係應該唔係啊嘛。 咁韋小寶出，即係佢寫得再傳奇啲啦。但係即係清朝又唔係完全冇一啲咁，即係其實歷朝都有嘅，突然間爆紅，即係可能宋朝就係出咗童貫咁樣蔡京咁樣，跟住明朝就出太監， 所以 即係每個朝代都有啲咁。 頭先阿岑公有個點咧，我覺得好正咧，就係、是、打工仔老闆。同埋咧，上狀昂係咪上狀昂心態？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後來諗翻啊，佢有兩個著作咧，譬如話咧《笑傲江湖》同《鹿鼎記》咧，係一種比較放鬆嘅心態寫嘅。 嗰陣已經上岸， 最後嗰兩本啦， 好放鬆嘅，即 係 話佢直情係一種咩？譬如你咁啊，《笑傲江湖》呢四個字，其實就某種心態反應嚟。 因為你問題，你叫到咧，其實《射雕三部曲》。射雕、神雕俠侶同埋呢個係《倚天屠龍記》係一個系統嘅、你應該係到嘅書劍、雪山飛狐同埋《飛狐外傳》都係一個系統。 寫清朝 啊，即係就寫清朝。咁咧唯一咧就話比較獨立嘅三本，一本就《天龍八部》，一本咧就係、是、 《 笑 傲 江湖》，一本就《 鹿 鼎 記》 。尤其係《笑傲江湖》，因為所有嘅武俠小説都有歷史背景，除咗《笑傲江湖》。 《 笑傲江湖》就挖開咗歷史背景，講令狐沖，你根本睇唔到到時係邊個朝代，其他好清晰啊。你講呢個係，譬如話講呢個。系啊！依啲路景將 其他古仔就直 全部 有歷史人物， 有 歷史人物 估計，可以估計，可以估計。 唔係，但係《笑傲江湖》冇啊，《笑傲江湖》咧，其實個《笑傲江湖》啊，係由1967至到呢個1999屆文革， 國內文革 同埋香港暴動。所以當時我見到聽眾嗰啲講話，話金融親共啊，都未必嘅。當時期佢未同阿陳毅喺度嘈啦。陳毅話不要核子啊，要。不 要夫 子， 也要核子。 金庸就同佢講話要夫子，不要核子。嗰時係啊， 所以即係你見到金庸嗰個創作，即係喺個30到48歲十幾年嗰個創作階段裏邊，其實嗰個變化。 即係今日嘅題目都係書劍道呢、這個小寶，都係講緊嗰個變化啦， 係 啦，嗰、那個變化其實都非常之大嘅。咁最後提一提大家咧，十一點後咧，我哋會開放熱線啦，18723111啦，同埋大家亦都可以喺廣東廣西之友嘅面書咧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俾我哋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繼續同大家講從書劍道小寶。 特别顾问索伯话：星期四喺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嘅屋企，准备将较早时发现带有机密标记嘅文件转交司法部人员嘅时候，再发现另外五页同样附有机密标记嘅文件，已经立即移交司法部人员。拜登的法律团队日前承认，先后在拜登位于华盛顿一个智库的前办公室和拜登位于特拉华州的屋企，发现他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期间有关的机密文件。司法部长加兰随后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事宜。在天气方面，和冷风相关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三至四度。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干燥，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1-12度左右。有天色好转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袖先讲封路，土瓜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观塘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之间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收费广场。跟住是一个强风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影响，现在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是高铁消息，高速铁路香港段已经在今日重头服务，市民可以浏览高速铁路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行车时间表。在出发前，市民亦都要完成内地电子健康申报，以及确保持有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开入去尖沙咀。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感受路路平安啦。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通关后，贸发局复办实体展览。贸发局副总裁张淑芬： 通关对我哋嚟讲咧，一定系一个好消息。只不过我哋唔能够期望系一步到位嘅，因为毕竟系啱啱宣布啫。买家咧其实都睇好多配套嘅，到底佢哋买机票够唔够航班嚟到啦？之后嗰个配合活动又点啦？咁呢啲种种都系啲原因。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系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面对疫情，好多社企都被迫变阵，黑暗中对话就是其中一个啦。 他们的新服务关顾独居长者，不止帮到老友记，还帮轻埋长者服务机构添。 今个星期日听下黑暗中对话和期康会互相扶持的经历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古典诗词吟诵讲究声音、内容、感情等各方面的处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主持施志荣，请嚟城大专业进修学院讲师刘慧琳博士介绍古典诗词的吟诵技巧。 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讲五言流调，清丽居中。流调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腔调，清丽就是清新爽朗，同四言诗那种的稳重是有不同的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知道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可以救人，但是哪里找得到呢？ 上消防处 AED 找得到网站咯。 你怎知道？ 因为我有听着香港电台第一台啦。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的 AED 知多啲，就可以知道更多关于 AED 的资讯了。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 节目大气候十项全能时段内都听到的。 欢迎回到星期日朝早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从书剑到小宝。在播音室里面呢就有山金老人、尚飞老师、邱日博士和我苏轼的。我们的电话热线呢就18723111。我们的 Facebook 呢就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的。我就刚才在播新闻的时候都看到一个留言呢，就讲了一些可能很多听众都未必知道的金庸第一个作品改编。其实呢就即不是大台的，就是一个已经不在这里的电视台，就是街市。当年呢就改编了，当然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就是这个《射雕英雄传》。其实都有改编埋《神雕侠侣》的，拍了两集的基本上。后来首主题曲呢大家未必听过，但是就一定听过许冠杰那个改编的。就是由《射雕英雄传》就改编了做打着英雄传，咁即系六婶同阿三太公咧，大家一定识得。咁我哋今节不如就讲下即系嗰个作品嘅改编咧，因为即系从书剑到小宝，即系除咗金庸佢本身即系改自己作品之外咧，金庸都创作咗一个叫武侠宇宙噶嘛，金庸嘅武侠宇宙啊，咁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影视作品喺上面。咁大台第一个就咁啱都系书剑啦，即系由阿秋官、阿姐汪阿姐、余安安做嘅嗰套《书剑恩仇录》啦。咁我可能如果我哋呢代人最熟，就应该系黄日华、翁美玲嗰套 《射雕英雄传》， 射雕啦，同埋后来阿刘德华嗰套 《神雕 侠侣》啦， 同埋梁朝伟嗰套《鹿鼎记》。 梁朝伟同埋都系刘德华啦，刘德华做康熙嗰套《鹿鼎记》啦。咁呢几套可能系即系八十年代改编最即系改编得最成功嗰几个作品咁啊。譬如邱庆，你有咩印象咧？对呢啲改编？ 我哋我即系同岁数有关嘅，我哋就差唔多系我哋七十后啦。咁啊，八十年代开始睇，咁啊情窦初开。又是對呢個道德啊，對呢個武功咧都好喜愛嘅。我記得咧，我哋八十年代睇完之後咧，好多同學啊，真係買把倚天劍嚟鬥劈嘅咁啊，冇錯，因為大家跟住就好多小朋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金鐘罩、何龍十八掌、九陽神功、九陰真經邊樣勁啲咁樣，咁啊好多啲專家出嚟嘅嚇，我哋 即係直頭好似古龍要寫個兵器譜先。 最有趣嘅地方就係邊個咧？大家就去練咧，大家就我哋有個同學咧就話金鐘罩最勁，結果咧佢就定於一尊啦。咁我哋學啲咩降龍十八掌嗰啲就唔得嘅。 我只係睇到幾樣嘢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其實亦都反映咗一種咧係即係嗰個娛樂或者係嗰個文化嘅重點喺邊度轉移緊。如果你冇記錯咧，八十年代咧我哋拍咗即係香港啦，拍咗好多好多金融武俠小説。九十年代去咗台灣嘅，台灣馬景濤 係 拍咗好多，啲台灣當年拍得好靚嘅，即係當年嘅神雕啊、射雕佢哋拍得好靚。去到零零年之後咧，其實就去到大陸啦。即係個轉變喺呢個轉變到， 即係連香港電視台都播翻國內嘅，係 啦，冇錯。 金融劇， 你我會覺得第一樣嘢就係技術一定越嚟越好噶啦，人物可能越嚟越靚嘅，但係我哋會喺成長入邊咧，對八十年代嗰套咧印象最深刻，因為陪住我哋大噶嘛。 咁啊，林老師你 嗱，你啊優日講咗一樣嘢咧，你要知道你哋今時今迷咧。呢啲咁樣嘅梁羽生啊、金庸啊、古龍呢啲咧，我哋叫做有個名稱叫新派武俠小説。所以呢派新派武俠小説，你講啲武功頭先個武功，佢有個特色嘅，就話喺新派武俠小説之前咧，並冇所謂內功嘅。 即係 佢哋開始 蜀山嗰啲。係 啊，譬如講呢個《還珠樓主》嘅蜀山咧，邵家劍客咧係用法術嘅， 冇錯，飛嚟飛去， 唔係內功嘅，係法術嘅。但係而家咧就話跟住個內功，咁裏邊有一個好特別好一個邏輯上嘅問題，就話如果講內功咧，你變咗嗰啲依個係因為內功嘅關係，年紀越大嘅。武功就越高，你話阿全真教黃重陽，你話阿依個講 張三 豐，張三豐年紀越大，你講到去到華山派風清揚， 冇錯， 呢啲就話年紀大嘅，年紀輕嘅話咧，通常你話而但係現實世界咧，後生嘅先好打， 冇錯， 老咗就老嘅，已經冇曬力嘅咯，啊呢個，但係而家就變咗老人咧就勁嘅，變咗後生咧，除非有奇遇，好似張無忌，好似郭靖都好多奇遇㗎，冚得住啊，有奇遇咧，然後先。武功突飛猛進，一般嚟講你好難勁嘅。依個係新派武俠小説嘅特色。佢講提出一個內功個特色啊。咁同埋你頭先講咧，其實你話嗰啲電視改編咧，其實好重視嗰啲演員。你揀邊個？你譬如話揀翁美玲做黃蓉 ，OK 啊，我覺得。翁美玲個樣啊比較 嬌俏， 嬌俏啊，另外就有啲黃蓉嘅形象。咁你咪嗱，你而家個內地拍或者台灣拍咧，佢哋好難拍得好似香港揾一個人做韋小寶。而家你做韋小寶係梁朝偉、周星馳、陳小春。OK 嘅都， 即最多人記得嘅韋小寶係呢幾個啦。 係啊， 因為國內拍嗰套《鹿鼎記》就好難嘅， 好難揾啲人做到韋小寶。 幾樣嘢嘅就係、是我記得以前有個即研究金融專家講過，佢話韋小寶咧其實係香港人嚟嘅。即係香港人九成人想做韋小寶， 香港嘅特色 呢個性格咧，其他地方係可能做到，但係去翻頭先講個電視劇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基本上咧能夠成功咧離唔開個六套嘅啫，即係話咧神雕三套，再加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我點樣講咧？就係、是、如果冇記錯咧，我哋當年啊睇嗰套合客行嘅，就係、是、梁朝偉合客行，唔成功嘅，就唔成功嘅，因為成套片唔知講咩嘅，好短嘅。咁啊，所以咧就算而家你睇，就算台灣版，就算睇呢個內地版，都係呢六套為一個核心，其他嗰啲咧真係好少再拍噶啦。譬如就算而家《書劍恩仇錄》，如果冇記錯，台灣同內地都冇拍到。 應該就係鄭少秋嗰一套噶啦，《書劍恩仇錄》即係最經典，即係阿汪阿姐做阿霍青桐，余安康做呢、這個。 佢有個嗰套有個好處，其實我覺得讚賞嘅，就咪揾阿鄭少秋分演阿陳家洛同埋 做曬三個余安康啊嘛。 呢個因為問題佢哋兩兄弟啊嘛，佢就揾鄭少秋同埋分演乾隆同陳家洛。 係好啊呢、這個。 佢仲係福安康添啊，鄭少秋。 係就話係啊， 即係因為高中書個福安康係阿乾隆嘅師生子嚟噶嘛。 跟住我冇記錯咧，就亦都拍過《飛狐外傳》同《雪山飛狐》嘅，咁就揾阿呂良偉拍嘅。嗰套片嘅調係悲傷嘅，即係我個年代睇咧係覺得好悲傷嘅，好唔舒服嘅，因為好多冤仇喺入邊嘅。 但係呢個咧，你有樣嘢咧要講嘅，即係話咧一般人所因為同香港人都有關嘅，因為一般人咧所理解嘅韋小寶咧，就話呢個小寶神功啊，佢係唔識得真正功夫嘅，即係套套主角咧都係武功，即係 高強，話依個天下無敵，但係去到韋小寶就唔識功夫啊！但係韋小寶識一樣功夫，嗰樣功夫咧香港人係最勁嘅，因為佢係咩功夫都唔識，只有識一樣怪夠用啦，就叫做係獨臂神嚟九難啊，係教韋小寶學依個神行八變啊，即係話問題識得閃啊， 冇錯 啊！你話唔識你嘢打唔贏人，但係你識閃， 冇錯， 你識得即係明智保身咯， 冇錯， 依個咪香港人咯， 冇錯冇錯， 話識得識得閃。闪避啦，话咩都唔识嘅轻功一流，轻功啊，所以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是、你韦小宝嘅功夫就系轻就系、是、神行百变，啊， 不过我都想讲嘅另外一个角色嘅就系东方不败，咁东方不败呢个角色咧喺本书里边咧就好神秘噶嘛，即系呢即系。在金融裏面就是怎樣鋪陳一個角色出場，就是因為整本書其實、去到東方不敗出場，一出場東方不敗就死了嘛、就是打了一場然後就死了嘛，但是後來的、就是、改編就當然不是這樣的了、我想改得 最精彩就是找、 林青霞， 林青霞、就是找一個女人做這個東方不敗、後來東方不敗即係到底係男定女啫？可能喺個影視改編裏邊， 我諗啊，即係當年咧金融社嘅時候咧，就冇咁多即係同性戀啊，或者係即係跨性別嘅跨性別因素， 冇咁多誒係啦。 所以其實徐克揾咗林青霞係一個超厲害嘅點嚟嘅，因為亦都係保持到林青霞咧當年咧相當美豔嗰下。然後亦都係一種好多元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 係成 係成個一個好靚嘅轉變。如果唔係咧，你睇翻即係就算書啦嚇，各個版本嘅東方不敗咧，都係個老嘅男人。然後咧就係、是、即係自己 呢個好勁，呢、这個徐克呢個 呢、这個真係一個 全部嗱角色好緊要嘅。你揾林青霞做東方不敗，揾許冠傑做李令狐沖，揾呢個係關之琳做任盈盈，都係好好嘅選擇嚟嘅。呢、这個全部你睇到出嚟啊，同埋你睇到、那個。《笑傲江湖》咧，1967至1969啊写噶嘛，其实就系反映到我觉得啊，佢有啲文革嘅意味。 唔使觉得， 东方不败你就谂起毛泽东。 好 啊，嗰个名字，整个东方不败人就谂起毛泽东。咁而且咧变咗咧，佢仲有一招，呢、這个《笑傲江湖》咧就话到而家都系都个都讲嘅，就整咗个岳不群出嚟。 君子剑 呢、這个君子剑呢、這个就叫做咧，问嚟魏君子，魏君子呢个岳不群呢个咁样嘅形象，想变到咧佢嗰个主题喺个哲学里边。就叫做咩？叫做系正，可能系邪，正难为正邪定 定分 界。冇错 嘅，你话日月神教系邪咩？任我行咪邪咩？佢哋其实有时佢哋都好正嘅，有时你睇到嗰里边咧。其實係依樣嘢。 調翻轉咧，令狐沖神奇啦！令狐沖同個即係個即係咩啊？即係搞女人嘅，搞嗰啲個田咩田？我嗰時 叫 啊田伯光嚇，即係同佢稱兄道弟，係咪？即係喺江湖上呢樣嘢成日離曬譜嘅。 所以唔係佢依樣嘢咧，話阿邱陽佢代表一樣嘢嗱，依樣嘢係從哲理方面係分析金融嘅武俠小説咧，《天龍八部》就講佛學嘅。好明顯，金融自己都講噶，佢話我如果你唔我叫聽眾，如果你唔懂佛學咧，你最好啊睇下《天龍八部》。金融講明啊，《天龍八部》就寫佛學嘅空，寫佛學嘅苦，寫佛學嘅無常。所以佢啲過程含量都好悲。頭先講葉二娘咪住《天龍八部》咧，佢就俾個原始啊。原是少林方丈啊，救佢嘅时候咧，面头就问题，大家就呢个叫做孽缘啊嘛，生咗虚竹啊嘛，所以问题啊，你发觉咁啊，然后俾个萧远山咧就攞，因为攞咗就去萧远山系辽国嘅大武功高手啊嘛，即系你喺《天龙八部》咧睇到佛学，《笑傲江湖》啊睇到道家。所以令道家一个特色就叫包容，所以令狐冲咪可以结交正邪两派人，佢都可以结交咯。佢包容性强，而且佢啊，而家我哋一般正派人唔可以讲啊，你点可以同任盈盈结合咧？任盈盈系妖女嚟噶嘛，系嘛？呢个日月神教嗰边噶嘛，咁你变咗你见到令狐冲嘅人，佢金融好多时日都讲呢啲咁嘅正邪嘅。呢、這个张无忌就同咩？同赵敏，赵敏就蒙古美女嚟嘅，呢、這个吓、 公主嚟噶， 公主嚟噶嘛。 佢系王，佢系一个汝南王府嘅公主嚟噶嘛，即系佢阿爸系蒙古嘅皇族嚟噶嘛，即系黄金家族里边嘅成员啦。咁所以即係金融裏面係講好多呢啲 即係人物嘅民族嘅衝突啦，或者係同呢個不過咁其實正教邪教嘅嘢喺金融作品大家睇過都知㗎啦，即係正教有 邪教 有 正 啊，係邪教 中有間間 都邪嘅，邪教唔邪，邪教成立個即係我喺金融裏面一講魔教又好邪教好，跟住你睇翻佢嗰個成立目的，成立目的都係好正義嘅，即係都係講合仗義嘅，只係班即係佢將個傳統。武林正派即係武當、峨眉、少林呢啲叫正派，就定義咗你就邪派。但係嗰班人其實又唔係真係做壞事嘅喎，即係唔同四大惡人咁樣啦。 其實你睇《笑傲江湖》咧，《笑傲江湖》入邊咧，呢個武當同埋少林咧，其實最老奸巨猾嘅，永遠都係將令狐沖推去前面嘅。如果你真係咁睇，但係入邊咧全部都係動漫惡言嘅，所以好有趣嘅。如果你認真去睇咧，佢入邊好多複雜嘅內容入邊嘅， 即係好多政治嘅鬥爭 嘅故事喺裏 邊。 你諗下，即係打交打到去咁上下，嗰、那個道教嗰、那個即係主持， 道長 直情係同佢講：，我認輸啦咁樣。其實就放一馬啫嘛，點解要放一馬？就係用佢嚟對付啊，即係呢個東方不敗啊嘛，即係將佢哋推去最前去對付佢，然後少林武當匿在後邊。好有趣嘅，最後少林就決定咧，用炸死想炸死呢個容我行添，所以呢啲手段啊，其實係邪教手段嚟噶嘛。 誒係啊，因為佢同最早期嗰兩本唔同嘅，嗰兩本就好比較誒書劍同埋碧血劍比較傳統。 冇錯。 碧血劍咪講元素，佢話主題講元素喎。其實啊嗱，佢。阿姨個問啊，阿同阿優啊傾傾嘅就係依個袁成志係並無其人啊嘛，但係袁崇富有冇仔咧？嗱、明史講冇仔， 冇錯， 清史講有， 係啊，好神奇嘅呢個佢 啊， 好神奇嘅 啊，但係問題清史所講嘅仔咧，後來投降咗清朝喎，好有趣啊！乾隆想同阿袁崇富平反啊嘛，所以問題清史講袁崇富有仔，咁但係就變到袁崇富嘅仔嘅第五代啊。就做咗清朝嘅正八旗添啊！依個大黑龍江嘅大將軍添，依、個就好搞。 係乾隆嗰陣就幫咗佢寫咗本明史，明史裏面就《離神傳》噶嘛，將好多投咗降俾清政府，即係清朝嘅即係早期投降嘅明朝嘅官臣都編咗做離神噶嘛，跟住又將幾個冇投降，即係主要袁崇煥啦。就幫佢立祠啊嘛，即係呢個係乾隆其實都有政治目的嘅，佢都唔想自己啲人會投降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即係好多政府就係當代即係阿順治啊講緊皇太極嗰個年代，梗係想你投降啦，咁因為你幫我打啊嘛，即係吳三桂都係清朝大將嚟，幫我滅咗南明嘅政權。咁但係喂，但係呢啲都講人性啊，好多方面嘅，同埋歷史評價就會隨住 最簡單，雍正大義國迷錄係咪？佢個仔乾隆已經將呢本書拎走啦。 哇，梗係啦，大義國迷錄你自爆咗。 係啊，你真係諗下喺雍正年代，哇氣沖沖，哇你單有係咁鬧我嗱，呢本書就幫我平定㗎啦，咁樣係咪？去到乾隆發現喂唔掂喎，老豆你咁搞呢啲， 爆咗好多內幕啊！ 所以呢個真係有個時間性。不过咧，我岑公，我真系想问下你，点解咧？我睇过坊间好多讲法，就系70年代之后咧，金庸就唔再写，佢有冇自己透露过？真系完全，你觉得系 点解唔写？ 合理嘅理由啊，佢唔写咧？ 我谂佢已经冇咗嗰种即系，你通常写嘢咧，尤其早期，打工仔喺身冇打工嘅时候，系生活各方面要办报纸创业，佢又有一种经济上嘅嗰种动力，但你上咗岸咧，個人咧就變咗啦。我67歲開始就退休啦，周遊列國啦，係嘛？咗後到去到嗱，依個係金融嘅啦。佢變咗唔寫寫書，佢呈現得81歲仲劍橋讀碩士， 讀博士， 讀碩士先啊。81歲讀碩士，然後84幾年之後先讀博士啊。 哦，係， 先攞讀碩士再讀博，然後先再去內地啊。係嘛？即係80幾歲。佢就要已經咩？我唔搞呢啲嘢，咁各方面全部佢都冇咗嗰種動力啊，冇咗嗰種即係一種叫做創作嘅動力啊，冇咗啊！寫佢覺得要寫都寫得唔好， 但係點解佢又會有動力去幫自己？即係佢改咗兩次咁啊！嗰個作品，即係由報紙變咗做一個 修訂版， 即係修訂版，即係嗰啲四本厚好厚嗰只叫做修訂版。後來咧出咗個新修版嘅， 冇錯，新修版最後 就即係尹志平變咗尹志炳咁樣啦，咁點解佢又會有動力再改？因為佢已經改過一次噶啦，即係由報紙集合出書呢個過程，其實佢已經改過一次啦。跟住後來佢再即係喺差唔多80歲 嘅時候再改，然後重新再推過一次佢成套書，佢有嘅動力做呢樣嘢。 我自己俾個簡單解釋啦。首先，報紙咧變成修訂版咧，就係一種咧，我用四個字去形容，就叫發財立品嚇，即係叫典雅化。即係入邊有好多情節咧，譬如食人嗰啲啦，或者好多係因為當時要寫報章，跟住我仲記得上次同阿劉天慈傾，劉天慈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哋做以前咧拍電視劇，佢係拍完之後咧就播噶嘛，但係中間仲未拍完嘅其實，咁發現個收視跌落嚟咧就兩招，第一招死男主角，第二招奸淫女主角，就係呢兩招。咁男主角死完之後可以復生嘅，冇問題，或者個細佬又冇一樣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報章入邊咧，其實佢根據嗰個受歡迎程度不斷修改、不斷修改，所以有好多唔合理性，所以重新要幫佢做一次，無論係合理同電壓。至於第三 part 嗰個新版轉變咧，我好懷疑咧，未必係金庸自己落去做嘅，即係應該有個團隊，然後係為咗變成一種咧，係可能去到一個更高嘅文化嘅地位，為咗名而唔係為咗利。 因為可能最後一版就係佢想留全世嘅一個版本。 我覺得 係 為名嘅， 佢係諗住要即係話，既然咁受歡迎，想佢嘅作品不朽嘛。 有冇錯？ 不朽咪要做嘢咯，樣式咧。但係變咗亦都反映佢嘅性格咧。佢雖然話佢自己放下自在， 冇錯。 其實佢一啲都唔瀟灑。 啱，你講得非常啱。 瀟灑嘅話就寫完算啦。 冇錯，我絕對同意。 所以佢話有道家情懷，佢話佢信佛咧，其實全部咧都是未动功夫的， 冇错， 系嘛？因为佢系要修改嘛，修改就变咗个人咧， 神功你都有见解，系 即系 金 魔拍唔得啫， 冇错。 我识佢啊，我同佢倾过偈啊，金融我知道佢系唔够潇洒嘅。 好啦，咁咧讲得倾得好开心啊，书剑道小宝。咁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1啦，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广东广西自由嘅 Facebook 上面留言嘅。咁我下节翻嚟继续讲从书剑道小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今日起恢复服务，港铁过境铁路总管张子强话，西九龙站运作畅顺，截至今朝10:00，已经有9班列车北上，7班南下，一共有大约1400个乘客。他提到今朝港铁发现有零星由内地抵港的乘客，因为核酸检测报告出现问题，要折返内地，内地海关会作出相应安排。至于车飞销售方面，张子强说今日很多班列车已经满额，由于临近农历新年，留意到有乘客买飞非常踊跃，港铁今日加派超过100个员工在站内协助乘客，并且将买飞的实时情况定时在站内显示屏、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更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和高铁香港段今日起恢复服务，并且增设广州东站。第一班在西九龙站开去广州东站的列车朝早大约9:30抵达，车程需时大约1小时42分钟。这一班列车可以见到多卡车厢仍然有不少空位。现年87岁的李婆婆同个仔去广州东站，佢话今次系疫情之下第一次去到广州东探望2-3年前出世嘅曾孙，形容渴望到眼都蒙，又期望可以同屋企人去到其中一个景点白云湖散步。佢话以前多数喺红磡搭直通车去广州，但系车站升降机等设备残旧，有时需要行楼梯上落比较辛苦，而家可以搭高铁会比较好。佢个仔李先生话，自己住喺广州，日后都会选择搭高铁来往两地，希望好快可以带广州嘅亲人嚟到香港一家团聚，并且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话，香港经过3年疫情逐步复常，形容系守得云开。旅游业界渐见曙光，而且曙光越来越光，外游方面是最快复苏。

你向我呢对唔住妻子嘅男人宣战。 曾月娥， 总之我巴仔赔咧就多灾多难啊。 刘超文领衔主演，1月16日开始，经典重温《巴仔有难》。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欢迎回到嚟星期日早上最后一节的讲东讲西。咁喺播音室嗰度咧，就有岑老师啦、山金老人、陈伟飞，有一位博士咧，同埋我苏轼嘅。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从书剑到小宝啦。咁我哋有个听众咧，就打咗入嚟嘅。喂， 系喂，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啊， 贵姓？贵姓？ 许先生。 啊，许生你好。 许师傅，许师傅， 哦，许师傅， 师傅， 系系啦，你系识功夫噶嘛？系咪？ 系啊，我系你哋嘅 fans 嚟噶，你几位讲嘢啊？ 多谢 啊，等等，你都做得好好啊。OK， 好，但我想讲讲，就我曾经喺好多年前咧，系帮我个女女咧，佢学校一齐要集体去阅读，就系、是、《天龙八部》啊。咁我惊佢着波入魔啊嘛，咁我咪同佢一齐读咯。啊，我读嘅时间，我先发现到原来咧。金庸先生佢系唔识功夫嘅， 系啊，冇错。 咁但咁我讲几个例子啊。咁佢段誉，大理段誉啊，去用吸星大法去攞人啲武功噶嘛，咁呢个就好取巧嘅。咁佢点攞咧？原来去探到人哋嗰个嘅檀中穴，檀中穴位置喺边度咧？就系、是、双即系两个胸嘅中间个位置啊。呢、這个位置系讲个气道嚟嘅，系即系呼吸嘅。咁我如果我自己识少少，我因为我40年前已经学咗针灸推拿啦。如果你要用得神奇啲嘅時間咧，應該係立佢嗰個咩個頭頂個百會穴。 百會穴， 唉，個經脈之所在嘛，重點喺度係咪？喺嗰度吸嚟啲功夫咁咪似樣啲，佢邏輯啊， 咁 啊，佢好多位置咧係扣人啲位置等等咧，因為我本身係黃飛鴻嗰條水嘅，啊咁啊知道，喂，佢你一埋身嘅時間咧，邊個位置你係立到你做到咧，咁係唔同嘅，同埋加上有經脈嗰個嘅位置咧。你立手嘅时候攞人个外关内关扣住人哋系嘛，攞好几个位置个曲池位等等，你会扣成位嘅，咁然之后有一打噶嘛，系咪？咁我最欣赏佢系咩咧？咁而家我有时候都去要应酬去啲一啲嘅聚会啊，喂，朋友打咗俾我，你喺边度啊？喂，我而家喺荃湾啊，咁，哇，咁佢哋喺中环，咁点啊？你几时嚟啊？我好快噶啦，我识得凌波微步啊，呢句好嘢啊，呢个好嘢。啊！凌波微步咧，我谂出咁妙啊！用呢个情况系轻功嚟噶嘛，系嘛？因此，我觉得其实金庸我欣赏佢，我私人识佢嘅，我欣赏佢嘅。啊，本身老人家咧就真系个创意无限啊！佢应该得到某啲奖项嘅添，我唔忘记咗佢有冇得过咩奖啊嘛？又系咯，好多谢大家， 多谢。 好，呢个金庸系有啲奇才嘅，呢个凌波微步好似曹植嘅《洛神赋》，咁佢将曹植嘅《洛神赋》咧转入咗去佢嘅武侠小说，然后话学凌波微步嘅段誉，凌波微步啊，先要学不明神功，即系话你有个内功嘅基础咧，然后你先至可以用凌波微步，否则就好易走火入魔。但系佢呢啲佢嘅创意嚟嘅，佢系唔识功夫，但系佢系都有好多创意嘅。 不过如果再讲就佢唔单止唔识功夫嘅，包括系唔识煮餸。 系， 包括唔识地理， 黄蓉啲餸佢系 唔识地理， 转唔到嘅。 因为最好笑，譬如话你睇呢、這个《倚天屠龙记》咁啊，六大派 圍攻呢個光明頂。咁光明頂喺邊咧？咁而家其中一個講法就喺新疆啊嘛，係咪？咁啊，六大派喺內陸嘅，去到新疆差唔多要有2000公里嘅，用腳來回一次成年嘅。六大派聚集喺一齊三年都未必聚集曬，甚至丁火島係咪？即係又係倚天嘅丁火島。咁丁火島喺邊咧？有人計過就去到百靈海峽，即係如果根據個寫法要去到百靈海峽， 即係 俄羅斯同埋呢個阿拉斯加之間嗰個海域先做到。即係呢啲就當然啦，呢個係一種想像，咁我哋都冇所謂。但係即係如果你太認真咧，就輸了啦。 太認真，你唔淨止你武功啊唔掂，呢個係煮餸啊唔掂啊，甚至歷史啊。你喺謝端英雄書都講話呢個講宋朝， 係冇錯。 你話去酒家度喂。叫店小二攞獎，寄拎支花生嚟送，不送係冇花生嘅， 冇錯冇錯， 花生仲未傳嚟嘅。 花生辣椒薯仔都係明朝， 明朝嘅嘢嚟㗎。 最早咧成日話邵金庸咧就係宋女唱。原曲啊嘛，即系黄蓉唱嘅曲系原曲嚟嘅，佢系宋女冇理由唱原曲嘅，好多呢啲嘅故事。 系咁，不过咁啦，即系始终大家都要明白，小说嘅嘢就系一个平衡宇宙，平衡宇宙嚟嘅，即系好多嘢就大家唔需要咁认真嘅，即系最主要都系睇嗰个故事，嗰譬如个主角嗰个成长啦，嗰个性格啦，即系譬如始终故事系虚构嘅，但系人性系。真实噶嘛？ 不过头先讲成长咧，金融我谂对我哋最大成长咧，其实就除咗系即系头先武功啊，或者家国情怀之外咧，爱情咧，其实可能金融想象唔到，系对好多我哋呢种好细个读佢嘅成长嘅。 同埋亦都系佢写嘅爱情，亦都佢自己自我嘅一种反射或者投射。 冇错。 所以《鹿鼎记》点解韦小宝七个老婆咧？我谂就系金融其实想象咗佢自己都系七个老婆。 因为点解？譬如话咧，今日入边好多嘅女性嘅角色咧，咁啊，事实上咧，现实系睇唔到噶嘛，系嘛，即系唔食人间烟火噶嘛，好多都系。咁但系我哋嗰年代睇就觉得，哇！呢啲真系最正嘅呢样嘢。 最唔食人间烟火就小龙女啦。咁啊，即系佢基本上喺古墓里边就冇见过世面噶嘛。咁、但系亦都系一个点讲咧？一个女朋友或者系老婆嘅其中一个，即系唔。其中一個我哋叫標準， 而家叫高冷呢個高冷，即係呢種。 係咁，但係講翻七個老婆啊，咁韋小寶七個老婆，雙兒又算係呢個七個老婆裏邊最或者係男人最夢寐以求嘅一種，即係又聽話。 好多小超啊，雙兒其實同一種型嘅轉啲嚟噶嘛，係咪？即係金庸就中意呢種類型，聽話嘅、可愛嘅、愛佢， 同埋佢睇到嗰啲依個愛情嘅人物配搭，好多人都問。点解啊黄蓉咁机灵，亦会中意咗一个蠢蠢钝钝嘅郭靖咧？系、即系佢其实就中意佢呢种咁样嘅淳朴长调，冇咁多念头，冇咁多冇咁蛊惑啊！杨、过就变咗蛊惑咗好多咯嘛。 同埋要满足男性读者嗰种心态嘅，因为咧如果个主角咧太过出色咧，大家就好难投入嗰、那个即系。睇魔小說，男性讀者比較多啦，咁、你就好難投入嗰個主角嗰個視角噶嘛，你總係要寫到個主角咧，係要有一啲常人，即係尤其是後來嗰啲作品，即係《鹿鼎記》啊，咁樣即係有啲常人嘅缺點，有啲常人嘅缺陷，咁讀者先容易投入噶嘛。如果個個都陳家立咁樣文武全才，咁啊好難投入。 都係啊，呢其實認真諗咧，除咗韋小寶之外咧，個個其實都係天賦異品嘅。都有個問題，亦都話可能有個即係愛情啦。如果你睇咧，就係入邊好多女角啊，其實都係即係愛情上癮嗰啲嚟嘅。譬如趙敏咁樣，同埋趙敏，你諗清楚，張無忌摸咗佢嘅腳板一下，佢就對佢愛生愛死，連佢家庭啊、民族啊、富貴榮華全部唔要喎。呢個真係好鬼誇張，如果你諗翻嘅話。 佢係唔係仲有救命之恩？ 我 個湧泉穴嗰度嚟救佢，用九龍九陽真神功嚟救佢。佢仲係乜問題？你就話佢咯，呢女主角係虛構嘅，唯有一個唔係虛構。就書劍佢香港公主， 冇錯， 這個就真係歷史人物， 係嘛？ 同埋個書劍裏邊講到咧，就始終都話佢有邊只個好傳統角色，就話陳家洛後屘都話要犧牲佢嘅。好中意嘅安香公主俾乾隆，就是、為咗家國， 民族大義， 為咗民族大義，係咁樣啊！但係結果咧寫得好啊，結果香港公主自殺。 你要啊，你話嗰個唔係物品嚟，我唔係話我教俾你啊嘛，嗰個有血有肉嘅人啊嘛，係嘛？你唔可以話，唉，我有件好深愛嘅物品，而家我唔要，我贈俾你啊，唔可以咁樣噶嘛，係嘛？結果你咪話將香港公子贈俾乾隆，乾隆香港公子自殺啦，係啊，喺書劍嗰度啊，但係書劍裏邊嘅。女性都好落好好多人识喎，依、這个讲落冰，啊讲霍青桐， 冇错， 啊全部都好吸引喎， 即系独特嘅特点入边好多，好丰富，所以其实咧，我成日谂，你话佢系武侠小说可以，你话佢爱情小说咧，其实都讲得通嘅。 當然啦，係俾男人睇嘅愛情小説啦，因為即係女性化啲愛情小説嘅個切入角度， 絕對 就好唔同嘅， 唔夠細膩嘅。如果你真係認睇， 張愛玲比咁啊，唔夠細膩啦。 同埋係好明顯係為男人作為中心去寫嘅。咁頭先都係咯，即係個個女人都係為男人瘋狂嘅。然後譬如你最簡單，你阿黃蓉咁樣，佢好愛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比較笨嘅郭靖。咁呢樣嘢其實都係男人一個想法嚟嘅。即係一個富二代，你講黃蓉係富二代嚟嘅咩？又靚又識整嘢食，又有錢，又武功，即係有辦法都係拉線嘅，哇！好多技巧，然後就多一個傻仔，近乎傻仔嘅去創業咁樣，好多男性嘅夢想嚟嘅呢個係。 咁亦都即係好多時好多個角色咧，除咗就算阿楊過都係嘅，咁咧基本上都唔係得一個女主角圍住佢轉嘅，係一堆女性角色圍住男主角轉。 你咁樣咧，嗱阿蘇適佢仲要睇啊嘛，金庸咧都識搞形象設計嘅。你又先講楊過，楊過早期武功就學西毒將歐陽鋒嘅蝦毛功，咁但係你做咗神雕大俠嘅時候咧，仲搞蝦毛功咧就好市井嘅啦，變咗真，所以就變咗另一種武功就叫做黯然銷魂雀，哇！成個形象唔同曬，幾靚啊！ 好型添啊， 好型喎！啊，依個楊過用黯然銷魂，但係如果仲用蝦毛功就唔掂噶啦。佢要有人形象設計嘅， 某程度亦都係同金融心態嗰種即係發財立品，我認為啊，即係嗰種有關嘅就係， 係都好有趣啊。咁我哋講咗即係都十幾分鐘愛情啦，喂，講下主角成長。因為金庸的作品裏面大部分這個都是他的武俠小說的一個特色來的，因為其他武俠小說可能即是一出場主角呢就即是無論小李飛刀主角一出場就打得了，金庸的角色通常都不是這樣的，金庸的角色通常就主角出場就是可能是不懂武功或者是武功很低的，但是很多主角都是這樣，即是有幾個例外當然，那個主角是會遇到奇遇或者是會遇到一些經歷跟住就係會成長嘅，呢個都係金融小説嘅一個特色嚟嘅。 冇錯， 亦都即係比較少其他小説，大家係會咁樣。即係當然後來受金融影響之後，好多小説都有即係講主角成長嘅經歷啦。但係呢個都係金融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我覺得佢嘅作品裏邊一個對文學嘅一個貢獻，一個成就嚟。 其實如果你真係諗咧，所有文學嘅作品啦，即係古今都係。角色成長，尤其係一種成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視覺嚟嘅。咁你如果睇金融入邊，我覺得如果真係角色成長一個好，即係但佢有一個前提嘅，譬如話你張無忌咁樣，咁張無忌係人後嘅扎心人後，即係佢設定啊，嗰個設定，即使經歷過中間幾多俾人欺騙啊。死咗好多家人啊，有咩轉變咧？佢呢個初心係不變嘅。但系佢嗰个技巧或者佢个武功可能转变嘅，即系啲人咁啊，就算你睇下， 即系个性格冇 性格嘅最核心，即系我谂金庸系想保持呢样嘢，就系性格最核心。譬如金，即系韦小宝，佢系一个小无赖，但系唔系一个坏嘅，好坏嘅小无赖吓，即系仲有底线嘅小无赖。咁呢个底线，直至后来做高官之后，佢都个底线都系仲喺度嘅。 即係某程度都冇出賣到， 某程度佢嘅轉變係一種我會覺得係一種正面嘅轉變嚟嘅。即係呢種轉變咧，係順住佢之後，可能我即係武功高咗啦。郭靖都係㗎，一路都係一種好樸素嘅、好樸實嘅感覺，都係咁啊。 唔係你睇到咧，咁咪同樣係反叛性格。 嗯， 楊過同埋令狐沖都係。 嗯， 但係兩個人嘅成長過程就唔同啦。 嗯， 楊過就係、是。在那個底層那裡慢慢成長，慢慢向上啊！令狐沖一開始就已經係做咗依個係 華山派大師 郭北群嘅首徒， 冇錯，大弟子， 大弟子已經依個成長過程又唔同嘅，都係反叛，都反叛就唔同咗，佢描寫得好細緻嘅 同埋你睇張無忌，張無忌佢嘅係張翠山同埋殷素素嘅仔嘛。 嗯嗯。 啊，咁初初開始我哋嗰時睇啊，好過癮嘅。依講依個張翠山同殷素素啊，你又寫到佢殷素素依個張翠山就調查佢個三師兄嘅余代岩， 嗯嗯， 點解會人劫咗？點解個鏢局會滅門？ 嗯。 咁後來先至調查到，發覺原來咧。是伤害他的三二代岩的三兄就是他老婆， 嗯， 那结果自杀，两个，两个， 他在冰火到回来之后的 事。我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这段是我唯一一次看金庸网小说会哭的，即係話咧，阿殷素素同阿張無忌講，你認住佢哋，你認住佢哋，然後我覺得好感動，即係嗰個戲劇嗰個感覺好強大。 啊，嗯，啊，佢戲劇，佢個同梁羽生嘅唔同嘅地方就金融口有西方味道，就 有 電影感， 有舞台劇嘅， 有舞台劇，有電影感，係嘛？有蒙太奇嘅各方面， 即 係全部。 《飛鵝外傳》就好似呢個《羅生門》啊，即係係跟住佢係喺《射雕》裏邊有一個密室療傷嘅劇情，跟住就外邊會發生啲事噶嘛，就好舞台劇嘅。感覺即係好一個觀眾睇戲嘅， 未有依個西方文學嘅技巧裏面，好似後來你依個係啊胡飛同埋苗人鳳決戰， 嗯， 究竟胡飛嗰刀劈唔劈落去？佢唔講，嗱你自己諗。 即係個結局嗰度， 而且我唔知你記唔記得電視劇拍出嚟都唔講。 啊！ 電視地曬火電視嘅嗰陣時話咧，佢解開咧金融千古之謎，就係啲刀劈落去會點？我哋都好緊張睇呢出動作。 究竟嗰刀劈唔劈落去？ 我仲覺得係謝賢做嘅，苗人鳳係謝賢做嘅。 係冇錯冇錯。 哦，苗人鳳謝賢做 嘅。係啊，苗人鳳謝賢做 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金融角色，即係咁多個男主角嗰個最後嗰個成長咧，我都想攞郭靖出嚟講，因為郭靖咧佢個成長就唔係喺一本書裏邊咧，就完咗嘅。佢個成長咧就貫穿咗。我喺三本書， 冇錯，冇錯， 即係喺射雕，咁佢最後就變咗一個武功好高嘅高手啦，即係除咗贏得美人歸咁，好似就係王子公主，最後就會快樂咁生活落去啦。但係原來唔係嘅，即係去到神雕嘅時候咧，咁郭靖咧就守襄阳城啊嘛， 就變成民族英雄啦。 係啦，變成民族英雄就講咗佢合資大者， 合資大者， 為國為民， 為國為民啊嘛。 為國為民。 但係呢個都唔係個故事嗰個最終版本嚟，即係去到神雕之後咧， 倚天， 去到倚天咧就話翻俾你知，郭靖其實最後發生即係個結局係 點 樣？喺倚天先話翻俾你知，郭靖最後就係守襄阳戰死咗。即係你武功幾高都好啦，一個人嘅力量都改變唔到歷史嘅潮流嘅。咁但係。咁都講翻，即係對嗰個後世嗰個影響啦。當然郭靖呢個人物唔存在，咁但係其實透過三本書個角色嗰個成長，先至係完結完整咁樣俾到個，即係都十年嘅時間啦。如果真係都六七年啦，如果真係講寫曬三本書喺報紙連載嗰個過程，先完成咗個角色嘅成長。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後來睇書，可能係 佢本來三年寫一本啊嘛，三年寫一本啊，通常平均係 係啊。 所以你如果三本寫曬，就變咗要九年時間。 即係就算去到個講郭靖點死，應該都係倚天嘅早期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講咗嘅。咁都六七年嘅時間先俾即係讀者知道。即係成個角色嘅成長完結咗啦，叫做蓋棺定論郭靖呢個角色，都用咗好長時間嘅鋪陳先做到。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我感受好大，因為郭資大者為國為民就唔係即係金融係形容郭靖啦。但係其實你見到西方，譬如蜘蛛俠都會講，即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喺異曲同工嘅。但係嗰個民族。放的位置就不同了，因為合資大者為國為民就很明顯將民族就放在主體地位，而西方那種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就將主位放在角色上面，在個人個英雄上面，這個即我看到金融即這個分別都很大。兩位有什麼？ 不是，他始終都是一個好一個歷史人影響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這個無可否認的，始終是 系啦，咁咧，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講下聽日咧，聽日冇錯，星期一，咁咧就會有馬鈴城啦、馬恩次啦，同埋許晶咧就會講俄羅斯超級經濟大特區。咁我唔知佢會講邊個特區啊？可能因為俄羅斯都有好多個經濟特區嘅。 新嗰個應該係東北嗰、那個。 OK， 咁咧最後咧，我哋就 梗係講咗咁耐金融，梗係要揀翻首金融咁多個電視改編裏面嘅其中一首主題曲播下啦。咁你就揀咗鄭少秋版本嘅《書劍恩仇錄》。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